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四级，阵风7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2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力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局地伴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方面法律问题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由一些案例啊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其实从这些案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各取所需，是吧？ 对，是的。 好，那首先呢咱们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老人呢将房产赠与儿子以后，那么老人呢患了重病，陷入了经济困难，那子女呢又不愿花费巨额的医疗费，于是老人就陷入了绝境啊。其实听着这个心里都有点发寒啊。那咱们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老王呢早年丧偶，在2009年啊他花费了180万自己呢购买了一套两居室来供自己来居住。老王呢有一个儿子叫小王甲，咱们暂且这么叫啊，一个女儿小王乙。那么儿女呢均已经成家，并且呢是自己生活。那么在2011年老王呢与他的儿子啊签订了一份房屋赠与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规定说将老王名下的该套房产赠给他的儿子小王甲。那么小王甲呢要保障老王的居住权，并做了公证。那么赠与公证呢刚做不久啊，还没有过户，那么老王的被确诊为患有尿毒症，手中呢有限的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啊还有女儿都表示自己生活也比较困难，给老王的筹措医疗费也是比较困难的，于是老王面临巨大的医疗费用的这样的压力，那么一下就使老王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老王该怎么办啊？实际上呢老王人家呢这个花自己钱呢购置了一套房子，是吧？但是哎呀老人就是这样，就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可能还要留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就跟他的儿子签订了一个赠与的这么一个房屋赠与的协议。 是 那没想到呢老王自己病了，这个时候呢想管儿女们要钱呢，儿女们不知道是真的困难还是假的困难啊，反正是拿不出钱，那于是老王就陷入了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那问题来了，第一就是老王是否有权利直接撤销房屋赠与的协议。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协议了，就是这个房子要赠与他的儿子，但是现在没钱，所以只能是打这个房子的主意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王是否有权利直接就撤销这个房屋的赠与协议呢？ 根据合同法186条，它是一个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任意解除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规定呢，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个权利转移就指的咱们房产的话就是变更登记。 如果是变更登记之前，就是说这个权利没有转移。但是呢，也这个法条啊又有一个但说，就是如果涉及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行使撤销权。 我天哪！ 那么本案中，老王的房屋赠与协议是已经做了公证的，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该法条，行使一个所谓的任意撤销权，就是最方便的一个权利。 那刚才您提到了啊，这个经过公证的好像就不能够任意的撤销哈。但是呢前面还说过，人家那个条文说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啊，或者是什么有过这个公证的赠与合同啊等等的这样的哈。但是老王赠给他儿子属于救灾扶贫等公益啊这样的事情吗？ 应当是不属于， 应该是不属于。 咱们这个 只是公证了。 对，救灾扶贫的话，应该是很明显的。比如说这个汶川地震， 对呀、 啊，救灾咱们往这个灾区捐款。 嗯， 如果说就咱们某一地区的话，一些贫困家庭，我们某些人愿意进行扶持，然后呢给签订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属于。 这属于。 对。 但是老王给他儿子啊，他们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很明显啊，这个他儿子是不属于刚才提到的什么救灾啊、扶贫呐、啊、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啊这种赠与。 是的， 应该是不属于的。但是他们其中有一点就是办理了公证，所以这点是比较麻烦的。 对 啊，那如果这么核算下来的话呢，老王因为房产赠与的协议已经办理了公证，就不能够撤销吗？ 这个咱们可以啊，用另外一个途径去维权，咱们这样说吧，因为咱们需要分析案件。就本案，老王将唯一的一套房产赠与公证给了自己的小儿子小王甲。那么但实践中呢，实际上呢，老王又患有尿毒症，需要巨额的医疗费用，这个咱们都清楚，要进行这个透析的话，这个等等的，那么在自己已经没有钱去支付高额医疗费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评估他的经济状况应该是显著恶化。那么而且孩子们包括儿子女儿都自己表示说，自己第一是没钱，第二我们筹措钱也比较困难，那去支付一个巨额的医疗费，那么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就是老王陷入了一种困境。 怎么办？ 那么我们又去找法律法条。那么根据合同法195条啊，它有规定，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即赠与合同的提前终止。就是合同可以不履行了，停止。 所以呢这还看见一线曙光了。 是的是的。 就是说呢，从法律来讲啊，不管是刚才您说的那些条文和后边我们又寻找这些条文，那看来呢就是说这个合同是可以提前终止的。 是的，提前终止。 对， 不再履行。 那么这么看来呢，老王就可以呢出售自己的房屋所得款用于支付医疗费等费用的开支。 对， 应该是可以的。 对，没问题的。 好，那后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再来解释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于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实际上呢我们每周有一次律师朋友来，机会非常难得啊。因为我相信这个房产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动产。每家里边呢可能或多或少啊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了啊。好的，那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可以终止了。那么假如说老王把这个房产已经依照房屋赠与的协议变更登记给了他的儿子，那老王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啊，实际上呢这样的情况呢是能够解决的，是吧？ 对，咱们还是要分析具体案情，再结合法律。 是的，所以咱们要考虑具体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那实际上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假如说他不卖房子啊，他不卖房子的话，比如遇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儿子呢好像表现出来真的是挺 无情的哈。假如说老王在其他途径呢可能弄到钱了，然后呢也把他这个病呢能够做一个治疗了，通过这个事情，反正如果我作为父亲的话，我真的就很寒心。那以后这个房子是不是要给自己的儿子，那真的是很难说了。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想撤销这个赠与可以吗？ 这个要具体的分析案情，这个不是说你随意的就可以去撤销。法律啊，192条合同法呀，有这三条规定，如果符合的话，那么是可以行使这样一个撤销权。第一种情况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这种侵害就可以咱们比喻成家庭虐待。遗弃不管了，都是比如说如果父母年岁大了。父母然后年岁大了不进行抚养，这个都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呢属于呢对赠与人有这个抚养义务不履行，这个就是更具体的说，比如说像咱们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父母生病，那么作为子女你有一个进行就医治疗的这样一个义务，这也是一种抚养义务。那么你子女不管的话，应当说老头理论上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子女尽到这样一个赡养义务。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这里面就是有的赠与合同呢它会附属一个义务，就咱们本合同而言的话也有一个义务，就是说如果合同变更给儿子之后，儿子要保证老人的一个居住权，如果老人把儿子赶出来说这房子是我的了，你不能住了，或者说 或者说儿子把老人赶出去， 对，或者以各种理由不直接说，是吧？但是呢，说呢，我这房子需要卖掉，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么您呢？那我是或者是到我家一个什么特别窄的一个地方挤着，或者说我再给你租一个小房子，那你去住。那么显然这种居住环境是吧，已经不能和现在的房子，这个相媲美。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属于他没有按照合同所约定的赠与合同所约定的居住权，因为老人很明确，我房子可以给你，但你要保证我在现在这个房子 我在世的时候你我一定要居住， 对，我在世的情况下我在现在这个房子里居住，而不是你所变通的说你随便给我租个房子，因为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是属于对赠与合同的违反。那么好，我可以再把房子要回来。 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哈，虽然签订了一个协议，但也并不一定这个房子就完全按照协议哈来实施的。刚才您提到，如果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的近亲属，这是一个。另外，对于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另外还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等，这些赠与人啊。都是可以把房子收回来的，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 那么这个赠与人的撤销权，这个就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什么时候，我这个房子就可以撤回来了。 这个合同法的规定是一年。 哦，还得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 不能当时就起效吗？ 可以。当然你因为它是一年内最长是一年，而且这一年的话是一个不能变的期限，就是不像咱们诉讼法说可以有什么诉讼时效的中断终止等情况，这里不存在。这个用一个专业词叫处置期间，就是一年的话是不变的，只要从你知道 不能拖过一年， 是的，只要你从你知道开始算到一年就终止，你就不能行使撤销权。 那比如说还有更严重的哈，就因为这个受赠人他违法行为致使呢赠与人死亡或者是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完全可以撤销这个合同的。 对，这种是相当于是赋予了咱们赠与人的，后来就变成继承人是吧，被继承人。那么相当于是赠与人的继承人他们享有的一个权利，因为某种意义上说赠与人他把房子赠给了某个人对吧，但是某个人呢反而应该说他应该既然是房产赠给您了，你应该很好的是吧，去履行你所的应当尽到的这样一些义务，或者说去这个很好的对待老人，但是你反而的得到房子之后是吧，你反而的变本加厉去实施一些违法的行为，那么作为赠与人的继承人可以站出来要求撤销对你的继承，然后返还房产作为法定继承纠纷来进行一个分割。 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 是的， 就是说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虽然说之前有一个什么合同， 是 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啊，那实际上呢，看这个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如果触及到法律，这个合同是可以裁定为无效的， 就是可以撤销的， 可以撤销的。 这里面是撤销的问题。 可以撤销的， 对， 所以实际上我的经验当中就有这样的，比如说哈，这个父母还在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写了一份遗嘱，比如说这个房子哈，在我百年之后，要给谁谁，但是呢，在我在世的时候，我先呢在这住啊，完了以后，这个房子可以给你，当然可能都写好了，但是那个就是说受赠人，你不要认为这个房子就板上钉钉的就是你的了。 是的， 是吧？如果在这之前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我处于这种赠与人的话，我完全可以撤销这个协议的。 对，是的， 是吧？ 对， 所以在这点上哈，当然有的时候是家庭的矛盾问题哈，没有上升到什么刑事哈，就是家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一定真的要有良心。啊，一定要有良心。你像刚才这个，这个老王哈，自己买了一套房，然后最后呢，还是出于对儿子的爱，说自己百年之后吧，啊，这个房子就给你，这个已经签完，很好。儿女，你再困难的话，实际上大家一起商量啊，跟老人一起商量，咱们怎么来筹集这个费用。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困难，我们拿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伤老人的心。啊，即便就是说你拿得起拿不起，老人是感觉得出来的啊。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无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家老王呢提起起诉啊，要撤销，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其实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应该咱们是这样来考虑啊。合同，因为本身这个房子如果说是没有过户到儿子名下，还是老王的，只是他们有一个合同，我认为老王的话就直接终止履行，不用起诉法院。 哦， 因为在建委是没有登记的，没有登记存在的。这里面只有一种情况，如果儿子不服，他可以起诉，老王可以行使抗辩权，说我为什么不给你？ 起诉都不用。 对，起诉，因为从这个上考虑的话，不用起诉，不用起诉，因为只有说儿子如果要起诉的话，他可以抗辩，说我为什么不给你，行使终止权利，对吧？合同终止权利是因为你没有尽到合同法律直接规定的。你所尽到的一个什么呢？抚养义务，对吧？咱们说的抚养义务，因为我赠你房子，这有一个特殊情况的存在，甭说是我赠你房子，即便不赠房子，我就直接打抚养官司，你都得尽到抚养义务，何况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挺典型的事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个案例啊，就是民间借贷以房抵债这样的一个处理啊。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16年5月8号，王某呢借孙某300万元，约定利息呢是年息的10%，那借款的期限是一年，应该是2017年5月7号前偿还全部的本息，但是债务期间呢，借满以后，王某呢无力偿还，于是呢与孙某就协商，将自己的一套房子用以抵债。2017年5月20号，双方签订了一个以房抵债的协议，协议呢主要约定用王某名下的房产作价啊，用以抵偿，那么拖欠孙某的全部本金的及利息是310万元。那协议签署以后，王某呢就是对于这个履行协议啊非常的懈怠啊，那么孙某呢无奈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某的履行以房抵债的协议，将房产过户给孙某啊。那实际上从这个呢问题来了，一就是王某与孙某签订的这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有效吗？ 这个咱们从当事人在民间借贷履行这个期限届满后，签订合同约定的一个所谓的以房抵债的话，这个在性质上咱们首先判断是属于一个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本身他应该是王某是应该还款本金，对吧？ 对。 但是呢，因为他说自己没钱，把这个履行债务的一种形式由这现金变成了房产，说我给你房子吧，抵偿吧，这个在协议中只要是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咱们说呢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还有呢不违背公序良俗。这里面主要考虑公序良俗，就是说有一些 违背咱们所谓的一个善良风俗的一些事情，对吧？ 嗯， 已经比如对小三是吧，进行一个什么承诺，这个要考虑一个，因为你属于不属于这样一个情况的合法情况了。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呀，这样的协议应当是有效的，法律上也会支持这样的效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以物抵债协议是有效，但是如果碰到像北京这样的特殊情况，因为就全国有的不限购城是没问题啊，这个没不存在，这样不用考虑， 就是房价没有涨得那么快啊， 哎，或者是没有限购，我指的是限购都是对于特殊购买群体有限制，你像北京他对这个购买群体是有限制的， 是的， 不是你随便一个人，比如主要是涉及一个外地人在北京， 他有购房资格， 哎，他有这样的官司是吧，那么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购房资格，这种情况如果他没有购房资格情况下就面临一个问题，协议是有效但是协议无法履行，法院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擅自的就直接判掉说这房子就归你，因为你别忘了实践中有某种可能性，我没有资格去买房，但是我是不是可以说用这种债的形式来获得房产呢？ 嗯， 对吧？那咱俩之间，那我先弄一个借款合同， 嗯， 然后呢，再用房子抵押，那抵过来。 但是我没有资格 来 借你这房子了。 对，问题是说，如果说这要支持的话，这种以物抵债协议是有效，并且支持可以随便过户的话， 嗯， 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实中啊，法院在审理此案中啊，往往是以债抵物协议有效，没问题，但是。 不可实施。 如果涉及一些没有资格购房的这样的一个债权人，咱们叫啊，那么是不得判定房子归属的。这样情况下，协议是有效，但是履行不能。这样就意味着说，这个合同还是无法继续履行。 对，所以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啊。因为在生活当中，这个借贷的现象有，可能会说啊，没关系，到时候我要是还不上的话，我就拿我的房子来抵。看似这个协议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而且就即便是两个之间签了一个协议哈，最后法院都是认可的， 是的， 没问题。但是现在北京这个特定的这个区域来讲，确实，你到时候把房子给我，我都没法过户啊，因为呢，我可能没有资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协议是承认的，但是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呢，会有障碍的。所以，就这个案例，作为一个事例的话，那最后怎么办呢？比如说他没法过户，那怎么办？ 实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债抵物协议，还是说虽说是有效，但是还是不具有履行性。 对， 那么作为一方的话，可以行使解除权，用另外一种方式追究对方责任嘛？这个看双方谁有过错了吧？ 就是没有实施性啊，所以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抵债了啊。另外还有一种问题啊。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也有资格买房啊，也可以过户，那就说可以实施了。但是呢，可能这个房价在一年之内真的涨了非常多，跟他借的这个款呢是完全不相符的。那这个时候借款的人又有点吃亏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约定这个价格呢？ 像您说的是属于以物抵债的，咱们叫债务人吧，是吧？ 是 债务人，他当时是把房产抵给了债权人， 对。 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这个房子涨得太多了， 是的。 我要以原来那个价格，去跟您抵， 我 太亏了， 亏得太多， 我太亏了。其实人家甚至说有的时候，因为当时迫于某种情况压力，有可能当时的那个价格都低， 对， 都偏低， 对。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赋予了债务人，就是。抵偿这个遗物抵偿人一个什么权利呢？就是他可以请求法院就这个差价要求对方所谓的债权人吧来进行一个返还，因为房子肯定是有价值的，至少是可以评估的，对吧？那么如果评估出来的价格，尤其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价格如果过低的话，过低如果低于70%的话，甚至说可以行使撤销权。如果过低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也给了债权人一个什么提示呢？什么事都要公平，都要公平。如果你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公平原则，比如说人家债权人要找你，你要觉得这价格你确实便宜，很便宜了，你是不是给对方得商量？咱们是吧？按照这个市场价，或者说接近于市场价，我们稍稍的平衡一下，你给对方找点，这样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理所当然，说咱们既然签订了以债抵物协议，对吧？那房子也给我了。你现在你再找我说这个房子这个差价这么高，那不行，那我不给。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对这个债务人的一种权益伤害，因为从公平原则讲的话，他是有权利要差价的。 有权利的。 所以说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借款人、 嗯、 啊，咱们都要实事求是、啊、 是的，是的， 看具体的情况咱们具体分析、嗯、 对， 其实有的时候法律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无情的、 啊、是的，是的、 啊、也并不是特别死板的，要看具体的情况。 对 啊，按来说你说当时你管我借钱了啊，说还不上的话呢拿你的房子来抵，但是如果真的还不上，最后这个房子在这儿，我呢又没有资格要你这个房子，那在法院来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协议是这个应该能够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啊，是承认的，但是到具体操作的时候呢，那我没有资格要你这房子，那我们用另外的办法来抵债啊，这是一个。另外假如说呢，你当然说用房子啊来抵我的债，但是呢这个房子真的是在一年之内涨得非常多啊，甚至是几百万出来了，那从我这边来讲，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涨价的这些这个钱啊，就是无谓的全收过来啊。其实要从这个借款人来讲，从债权人来讲，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商量。其实法律上是不是也叫做调解？ 嗯，法律上叫协商， 协商，协商。 这里面其实主要是考虑什么？ 嗯、 这个当然说咱们也有个界限啊， 嗯， 不是说以债抵物协议，比如说我们签了协议，并且我把房子都已经过户给您了， 嗯， 这种情况的，比如说你 就比较麻烦， 你过户了之后，您再来找，说这个房子差价这么高了，那你是不是得再找我点？ 嗯， 这个也有个界限啊，不是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 嗯， 我们认为就是说这种呢，还是说在履行完毕之前， 嗯， 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差价。超过70%的话，就应该属于显著低价，就是所谓抵债嘛。嗯，比如说100块钱，那你才抵了70块钱，这种情况下，如果低于这数的话，低于70块钱的话，应该就算这种。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主要评估的是呢，在签订以债抵物协议当时价格就很低， 嗯， 或者是在履行手续，就是变更这个手续之前， 嗯， 哎。这个时段的话，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对，这个时机很重要。 对，也有时机的，啊、不是 一切都木已成舟就麻烦了。 是、 那个再去找回来的话很麻烦。 对， 当然在没有说过户什么之前，嗯、啊，来叫协商是吧、 嗯？ 来协商的话，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 对，如果过户之后找的话，是属于在当时欠协议当时就是显著低价。 嗯， 那种情况的话，即便你过户，因为那个当时都已经决定了，是吧？ 对， 那个时候我是可以找的，可以就翻过来去找。 嗯， 但是嗯 嗯，好的、嗯，那非常感谢张树贵律师啊，给我们选择的这两个典型的案例，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借鉴啊这样的意义。好了，那非常感谢张树贵律师，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和。